健康无价，每日一杯杏林茶。Dr. Tim 阮子健、洪舒怡。 好啦，咁啊，礼拜一嘅晚上杏林茶时间，咁今日其实咧个空气质素真系麻麻地。 哇！ 我一早嘅时候咧， 其实周末系咪已经开始差 啊？好差嗱，啊，要讲啲咁多嘢，我有时觉得咧。空氣質素健康指數其實個名字都已經唔好啦，咁但係即係起碼俾人哋知道其實係污染指數嚟嘅，其實呢一個係。咁我特登走上去即係其實我不嬲都用好支持天文台嘅，亦都用佢哋嗰啲 apps 嘅。 係，你熟摸已經算係摸得好熟嘅其中一個人嚟㗎啦。 其實我一開嘅時候，咁我就走去睇，係喎，其實個 apps 好難揾到嗰、那個。即係健康指數嘅喎，咁我要再出翻去用翻個網去揾啊咁樣，咁我就係禮拜六定禮拜日啦，都係好禮拜六啊，咁要發現咧都又係啦，因為我行到山上面，我發現咧灰蒙蒙啊，當我喺個山上面，我望到嗰個維港咧，好似莫奈嘅嚇印象派名作嘅時候咧，咁我又知出事，即莫奈嘅白內障啫，大佬。一般我哋係嘛，通常就冇乜呢咁嘅問題啊。嗰張灰蒙蒙咁就知應該係即係有啲煙霞，咁啊都發現其實係要好難先揾到嗰、那個都係甚高嘅去到。咁而係好難去揾到，咁而要出翻去天文台個網站入面再撳翻環保署嗰先揾到。即係其實咧，不妨咧，佢下次打埋喺下面話俾啲市民聽。有時候係乜嘢話俾我哋聽嗰個污染指數咧？反而係其他嗰啲，即係例如 Google 啊，或者其他嗰啲，即係大嘅網站啊，或者搜索引擎咧，佢會話俾你啊，而家好高咁，佢而家提你好智能咁啊，而家嗰啲，咁就係你小心啲啊，點點點。咁我諗呢一方面真係要諗下咧，係咪可以俾市民比較容易咁揾到？即係其實。講得或者報得，其實啲人都揾到㗎啦，即係你隱隱藏藏嘅話，最後尾即係邊個係損失啫？ 而且而家更多時候，可能你自己感覺到仲快過你睇， 唔係一定感覺到，因為我一定快過佢， 係咯， 你個鼻一塞就知㗎啦。 因為我禮拜六啦，係辛苦到啦，即係個鼻咧係咁不停流鼻水又痕，跟住隻眼又澀。咁你知我隻眼呢敏感起上嚟呢可以吱吱聲㗎嘛。 係 啊。 係積晒水。 係啊。 咁 充血。 咁我但我真係搵唔到喎。我最先睇咗內地嗰個網呢有晒全國包括香港嗰個先睇到原來即係佢有返 PM2.5 啊 ,PM10 嗰個啦。我搵唔到香港嗰、那個。 嗱呢個。 下次你 send 條 link 俾我啦。 好 咁總之呢我呢就覺得好差啦禮拜六。咁我又當然我要食藥啦，咁仲食好多藥啦，咁就食到溫溫頓頓啦，因為要食好多收鼻水啊，食好多抗敏藥啊，即係食埋啲哮喘藥， 係咁噴嗰啲生理鹽水咧， 嗯， 啊噴咗好多啊，所以我喺度諗應該食咗好多鹹嘢等於，咁、但係咧係就咁先至咧，好似個鼻通翻少少，喂，如果唔係咧就又係塞到嚟， 但係我今日都唔係幾好喎、 啊，今日都好差㗎。剛才我行過嚟嘅時候我都其實都行返去廣播道呢咁、都覺得嘩係唔係好掂喎。因為即係嗰種塞法呢佢知道其實係一種因為空氣污染而導致。 咁你 塞慣多年你自然知㗎。 你噴嗰啲生理鹽水就你成日都喺樓下公司嗰度噴嗰啲呀。 係呀、即係就喺度噴嗰啲囉。咁我有次袋住㗎嘛。 佢成日都噴完之後我以為佢流鼻水、原來佢噴咗生理鹽水囉。 是啊， 但是可能是鼻水 扣兩扣 是不是 不是有時候我塞到是很乾的那個有另一位醫生朋友就提醒啊喂你這樣啦這樣那我是有些好轉的那我就那時候就說發現香港就是這樣香港是這樣的啦那他說很多人都是這樣的 是啊 那我很多嗎很多啊很多啊排隊啊後面出現那些 那你跟住禮拜幾去行禮拜一啊 禮拜六 你有行嗎 是啊是啊兩日即是這樣行的啫我 六日都有行 是啦、我是那些即是一星難度那些即是現在呢見得多啲高手高手都有可能出事所以呢就不如我行即其實我純粹想運動一下咁山林嗰啲嘢係咪行近佢就靚㗎啦其實就好似美女一樣係咪即係你行得近就靚㗎啦。 美女係行得近就唔靚㗎嘛。 唔係美女 遠睇就靚。 真美女呀係咪即係嗰啲假美女就越近越驚啦係咪咁 咁啊行近咗佢，咁其實都差唔多啊，好似覺得。 咁你都係香港島 啊嘛？講到佢啫， 咁啊 share 有冇出去？ 冇啊。 匿在屋企， 匿在屋企， 好明智喎、啊。其實 係，其實我參加咗朋友嘅婚禮嘅，咁佢望出去本身個景咧，就都係新界嗰度間酒店咁樣啦。咁望出去景咧，本身就好靚嘅，但係就好明顯地見到又係一層即係灰灰地咁樣咯。咁係應該係我唯一做咗嘅接近户外嘅一個活動，其餘嘅時間都係留喺屋企裏面。 嗯，咁樣，咁我禮拜日咧就走咗去蒲台啊。 哦。 咁去咗蒲台， 冇事啦。 唔係啊，一樣係蒙查查咯。 蒲台島蒙查查 都係 啊。咁啊，真係我哋俾呢個獨木籠罩啊，真係。 嗯。 蒲台島啊， 係啊， 都幾遠下噶咯。 都幾遠啊，但係都唔清。平時可以一望無際，咁嗰日都唔係。咁我由即係水路去啦，當然啦，因為蒲台一定要一搭船啊。咁去到大概係離開蒲台一兩公里。都完全睇唔到蒲台島，灰蒙蒙，要去到呢一公里以內，所以個視野好差囉、 嗯、 一公里以內呢先睇到個島。 哇，個能見度好低係咪？ 好低呀。 咁嚴重 呀。咁其實約埋阿黃醫生一齊去行啦。咁至於行行下呢，佢突然間收到電話要去接生。 哦，咁開心啊！ 係啊，咁行到一半就走 了。佢又咁行蒲台又見唔到嗰個啦。 嚇、 嗯、行去南丫島係咪？ 唔係行到行喺蒲台，行到上去原本諗住行條遠啲嘅，咁跟住誒佢又要接生喎，咁啊嗱嗱臨 大隊一齊走噶咯喎。 唔係啊，就係 佢自己走先。 我同佢一齊走咯。 哦， 即係送佢一程啊嘛。 其他人再行下啦。 其他人繼續行咯。 咁、嗯、好啊，迎接新生命嘅來臨。 嗯，咁嗱。琴日就天氣都好差啦，點、知我以為今日會好啲嘅，諗住唔會連續衰幾日嘛。點知你睇我把聲， 係 啲鼻涕係咁倒流， 係 咁、我又唔可以食太多嘢，因為黑眼瞓咧，又做唔到嘢。 唉，就係話咧，即係其實佢有時咧，佢寫住中，即係有時天文台網站裏邊，唔係佢環保署嘅啫。咁佢講到中等至甚高咁樣咧，其實就係甚高。係 咯。 即係算吧啦，有時啲中等嗰啲， 我哋不過有咩可以做啊？冇， 我哋有時接受，即係你話俾我哋聽，我哋都即係有啲方法去。有時你 唔出街咯， 避下避下咧，其實佢好難揾嘅。而家最好咧喺佢哋嗰個，即係一撳入去咧，佢就已經見到。而家咧，其實喺佢個網頁下邊咧，佢有個浮動喺度喐緊嘅，即係嗰個空氣質素健康指數下邊喺度喐下喐下嘅。你要睇準佢打機咁啊，睇準篤篤到去咧，先至可以即係撳到佢出嚟。 但系依家咧，就算系我哋知道咗，佢写咗出嚟话俾我哋听系几差，好易揾到，咁你又可以点咧？我亦都冇办法噶。 咁唔系嘅，咁都讲下咯。咁讲下讲下都可以变系一种。 啊、可能咧会唔会佢讲下咧？咁我哋跟住咧就去嗰啲屋村嗰度咧，就有一啲健康中心咧，佢卖啲好神奇嘅嘢咧，可能有帮助。 可能系嘅，即系我谂咪讲下讲下咧、啊，可能人 有啲推销咧， 单买嚟吧，你哋避唔好啊。可能你缺乏呢隻嘢喎， 係咯， 係啦，你缺乏呢隻嘢咧，就自然個鼻唔好噶啦。咁啊，紅書兒嗰啲皮膚痕癢喎， 都可能係缺乏呢樣嘢。 呢排好多人都皮膚痕癢啊，天氣又乾燥啦， 哦，係痕到不得了， 爆炸啦！一沖完涼嗰啲咧，有人啲小腿啊嗰啲咧，痕到跳舞啊， 即係伸唔直，一伸直就即係有時咧，嗰啲接位咧，因為太多啲濕疹嗰啲咧，有時結咗焦又或者拗咗幾下，係有少少流血咁樣咧，跟住隔一陣唔理佢咧，哇！一伸直嗰下。哇，好痛苦！ 但依家咧，好似话有啲喺啲屋村嗰度做啲推销咧，食、西好 啊。系啊，佢话嗰嘢叫做真系好啊，前面要加个好字啊。 咁食好西 系啦，啲、好西咧系即系好特别嘅。咁啊，俾人哋有一个嘅侦查报道里边咧，就发现咗出嚟啦。咁其实我谂喺香港好多唔同嘅老人家集中地啊，嗰啲老人多嘅屋村咧，都好容易会揾到噶啦。就关于呢一个西，咁啊点写咧？石字旁一个西，咁究竟系咩嚟嘅咧？我哋转头翻嚟再讲。 杏林茶 ，Dr. Tim。阮子健、洪舒怡， 好啦，咁啊，翻我哋饮茶时间啦，咁啊， 食紧咩 啊？你成口都系嘢，你问我食紧乜嘢？我想问你食紧乜嘢嚟？ 拖延时间嘅啫，因为我哋成口嘢，咁啊专登讲一句， 梗系啦，即系唔系佢咁啊，即系猜翻过嚟咧，即系佢自己食口嘢咧。 佢唔怕人哋回翻俾佢， 係 咪？但我哋當然唔係 食西 西啦。咁 所以都想 都係唔可能有。 嗯， 其實唔出奇嘅。 嗯， 喺呢個石字部一個西，咁咧就喺而家好多屋村裏邊，就俾蘋果啦，咁啊偵查報道啦，咁啊發現咗好多地方都宣傳緊買呢一樣嘅嘢，咁佢容易作。以當然係其中一樣嘢啫，咁啊以呢、這個唔知啲乜嘢怪石床啊，咁啊俾啲老人家瞓下， 你話可以試瞓啊， 咁啊裏邊有好多講座啊，講座有時送下呢啲小禮品啊，咁樣就吸引長者，咁然後就當然佢亦都有啲標價標到離譜嘅一啲其他嘢啦，例如西豆啦。西米啦，唔係平時我哋食開嘅西米露嗰啲西米，係含有西嘅米啦，含有西嘅一啲嘅茶啦。總之咧，佢買得出，甚至好似有啲即食品面都有噶。係 啊， 係即係嗱，冇唔即係聽完之後，我唔費事兩個字加埋一齊讀啦嚇。總之含有西嘅面，咁咧就費事咁讀啦。聽完之後費以為我喺度亂咁噏嘢，但係真㗎，咁佢嗰度咧就係好多呢類嘅。話加咗呢只礦物質嘅食品，咁佢裏面咧又用好多講法嘅，就講到咧關於呢只西有好多神奇嘅用處。 係啦，咁其中一樣咧就係講話佢可以幫助到防癌啊呢種，如果你即係要補充翻嘅時候咧，因為佢即係根據。嗰啲，因為佢哋有好多一啲推銷員噶嘛，全部推銷員咧其實都係大媽嚟嘅，但係我係做老師嘅，因為即係感覺上專業啲咁樣啦。跟住如果即係見到佢哋當場咪去咗即係報道咁樣嘅，如果啲人咧唔記得咗嗌啲推銷員做老師嘅話咧，就會被改正嘅，都要嗌翻佢做老師。 做老師係啦，係 啦，咁咧根據呢啲好老師講咧，又話即係而家中國咧係鼓吹緊全民皆西嘅呢樣嘢咧，就小朋友 BB 咧就最多，但係隨住年齡增長會流失，三十幾歲咧就要開始補㗎啦。咁所以咧就如果係針對今次講緊話，好多時候都係啲老人村裏面，即係比較多長者嘅啲屋村裏面啦，去推銷呢樣嘢㗎嘛。咁就當然個個行得入去嘅人咧，都非常之需要呢種物品咁樣啦。係 啦，咁就講到個個話點解你腰酸背痛啊？嗱，點解你平時行路好似覺得唔係好夠氣咁樣？點解你覺得頭就暈暈咧？咁可能都係因為你唔夠呢個礦物質咁樣。即係佢差唔多將你所有身體上面嘅所有嘅即係疾病咧，都係話俾你聽有呢一個缺乏呢一隻礦物質缺乏。咁所以咧，你就需要去補充啦。咁補充喺邊個方面補充啊？嗱，佢有西米啦嚇，咁就西豆啦，有西其他嘢啦咁樣。咁佢喺佢哋嗰啲食物裏邊咧就補充啦。咁但係嗰食物嗰啲標嘅價錢話相當昂貴啊，即係由幾十蚊到幾百蚊不等啦嚇。即係一位長者，如果佢係靠積蓄，同埋有時有少少生果金咁樣去搣一搣下嘅話咧，其實真係～俾佢搣一搣咧，就搣咗大半佢啦。 係因為佢由可能幾十蚊，但係你十蚊都可以買好大量，就變得好貴啦。到萬幾蚊、幾萬蚊嘅貨品都有噶嘛。咁總之睇下你買邊樣啦。咁樣跟住又即係其實佢哋做好多唔同嘅活動啊，又好似別同啲人變得有啲熟絡咁樣，好關心佢哋啊，每日嘘寒問暖咁樣啦。咁就慢漸漸爭取可能 博佢信任啦， 個人嘅信任。咁樣就一樣一樣咁樣。 佢變好得意嘅喎，又嗌下口號啊，又有一啲即係奇怪活動幫你搞下嘅喎。咁令到好多人入去咧，就一個坐下，兩個坐下，坐下坐下就成班都又坐曬喺度。 咁佢講到即係呢啲，首先即係頭先講緊西啦。咁西除咗話俾人聽可以防癌之外，又話消炎啊，有啲又話即係唔同嘅病都係因為缺乏西而引起啊。咁如果講到痛症嘅話，其實我諗唔止年紀大嘅人，可能而家好多壯年嘅人士翻得工，成日都坐喺度，姿勢唔好，又少做運動嘅話，都一定一兩度痛㗎啦。咁如果更多嘅話，可能膊頭、腰、腳周圍都痛曬，喐一喐咁就 click click 咁樣關節痛咁樣。 係啦，咁所以咧就有時候我哋見到阿醫生都平時都話，有時有啲腰酸背痛。你又會唔會係缺乏呢一隻西咧？ 首先係缺乏西好少嘅。咁內地有啲地方咧就話啲因為啲土壤比較低，含西量咧比較低。 石字部 咁，所以有機會咧就即係啲農作物啊，或者係即係啲食品咧 就西 比較低，都咪冇啦。咁但係真正嘅缺乏咧都好少嘅。咁首先咧，缺乏咗係咪會生癌咧？咁啊冇科根據。咁如果你冇咗咧，咁講真咧，可以喺某啲情況下咧，可以係有病嘅。咁其實關節炎係真係 其中一個可能性嚟，可以係關節痛噶。 嗯，咁但係喺某一啲地方，即係我諗你講緊嗰啲係相當貧瘠嘅啲土壤下面嗰啲作物啦。咁但係以香港一般我哋平時嘅生活環境嚟講，會唔會有咁嘅缺乏咧？即係話大部分情況。即係平時我哋攝嘅食嘅嘢裏面攝取會唔會其實會缺乏？ 因為在香港咧，你都唔使驚話唔夠西嘅。我哋食普通食物啦，已經唔夠，唔怕唔夠西。咁反而咧，你話食好多嗰啲米咧、或者即係食米粉咧，你可能其他啲即係金屬元素太多啲。 係啊，例如你整 隔米啊， 整烹米粉咁啊，米粉 隔米粉咯， 係咯，隔米粉係最特別多噶啦。即係好似好多地方一出嘅隔米粉都中招啊！咁啊隔就更加喺有啲地方嘅米裏面，某國家啦，唔講邊度啦嚇，鄰近啦嚇，特別容易有啦。其他地方好少少啊，咁就會有一個咁樣嘅情況咁啊。所以大家可能喺平時食嘅嘢裏面咧，都不知不覺都攝取咗好多呢一類嘅，即係嚇微量元素啊、重金屬啊咁樣。 是即是平时食面包都已经有啲啦，食肉又有啲啦，咁样其实三餐加加埋埋，因为西本人体系需要，但係其实需要嗰个份量唔系咁高㗎咋嘛。 係直情好少、啊。 基本上真係从平日如果你即係食足食物嘅话、都应该足够㗎啦。 如果佢哋俾嗰啲食物真係好多西嘅食得多呢，反而呢会有口气啦、就会口臭啦、我吐泻啦、作呕啦、出疹啦，跟住呢食嘢有金属味啦。啊！啲手指甲啊、頭髮啊，可以會甩啦，甚至會斷啦，啲牙齒會變色啦，跟住神經系統會出問題 喎。哇！咁 其實你咧中毒機會咧，係啊，因為呢啲其實都係啲金屬嚟噶嘛。 哦，即係 咪啦？唔係金屬，即係咪啦？ 中毒啦，做礦物毒啦，係啦、即係其實都係一種嘅神經嘅反應會出現咗，所以。香港無需要嗱，即係啲聽眾聽住啦，就無需要無端端走去即係走去攝取嘅，攝取過量之後係會因為咁而去有一啲即係中毒嘅反應嘅。咁我諗呢個真係要提醒翻佢長者。 係，即係其實日常嘅食物已經 OK 啦，唔需要專登話買啲特別含西或者加咗西嘅食物。 其實嚴格嚟講，啲長者其實好多嘢唔缺嘅，即係最缺乏就係温暖同埋一種關懷。 嗯。 咁如果有。即係一啲地方能夠俾到佢呢種温暖同埋關懷咧，佢就自自然然就行入去嘅。咁可能喺呢啲地方裏面揾到一啲同輩上面嘅支持同埋鼓勵啦，啲人又讚下佢一齊嗌口號啊，咁好高興咁樣啊，咁樣咁啊，可能因為咁咧就墮咗落去呢一個西嘅陷阱裏面啦。好，轉頭翻嚟繼續同大家飲翻杯香檸茶。 健康無價。每日一杯杏林茶 ，Dr. Tim 阮子健、洪舒怡。 好，翻到我哋陷阱時間。 其實呢啲推銷成一個陷阱，除咗話嗰啲即係食物話有西喺裏面買得好貴之外咧，另外仲有啲其他產品，因為佢呢個好似咧真係各式各樣嘅一啲推銷技巧咧，都共嘢一路咁樣，全部喺同一個地方、同一個鋪頭裏面一次過推曬出嚟咁樣，睇你做邊樣 嘅 啫。 即係傳説中嘅攞你命三千。 係咯。 就係咁啊。 係啦，咁除咗即係話呢啲礦物質或者身體要呢啲補充之外呢，另外呢仲有話佢有啲石頭啊，咁就聲稱呢好有藥用價值嘅，咁就可以發放負離子嘅遠紅外線啦，咁如果譬如放喺水裡面嘅話呢，食物呢就可以即係、一齊煮嘅話就可以消炎啊、殺菌啊，甚至呢分解啲氯氣等等，即係各式各樣神奇嘅功效。咁有時佢哋都有訪問啲一啲即係真係用家咁樣啦，又幫佢真係好相信嘅話做啲乜嘢。都將呢啲石頭咧就加埋入去，咁就覺得咧好似能醫百病咁樣 嘅。其實有嘅喎，你嗱今次我哋即係隔咗一層咁去聽咧， 係啦， 當然就感覺佢嗰、那個即係騙案成分係好高啦、或者嗰種好奇怪嘅不良推銷手法嘅情況就好高啦。但係咧呢啲買嚿石頭啊、擺嚿石頭啊呢啲咧，其實真係好多地方有。佢只係睇個包裝，睇下佢 sell 嘅，佢入邊有屋村啊，又加埋啲膠凳仔啊，你梗係咁。 覺到佢有少少咧，即係老點老點嘅成分。 係啊， 哇！如果你將佢包裝得靚些少咧，你其實阿醫生，我諗你都有唔少病人無端陀個牌啊，帶嚿嘢啊，又話有能量石啊，咁問你睇下，點啊？喂，我有咁樣睇睇睇下。 我哋都好多朋友都有帶過呢啲能量石， 同埋都好中意推介俾身邊嘅人。 咁、啊、但係當然一陣間咁佢哋覺得 冇能量啦， 冇乜用啊咁。 但 跟住又唔帶啦。仲有喎、泡茶嗰啲人咧，好興咧加幾粒啲咁嘅石咧，話令到啲水質素改善， 個味道 泡出嚟啲茶會飲啲。係 啊，因為咧，我屋企有一位嘅德高望重嘅人士咧，咁佢身邊有好多呢啲即係學生輩啊嗰啲，或者佢啲後輩啊，咁佢專門就送啲好，即係我成日都覺得佢送埋都好古怪嘅，去到我屋企，咁如果我望下，咦？啲咩噶？呢、這個擺喺個煲水嘅煲嗰度嘅，佢就令到啲水咧有一種礦物嘅感覺。嗱、我哋平時啲水喉水嚟噶嘛，即係送嗰陣噶，即係水喉水嚟噶嘛。咁但係咧，如果加咗啲幾嚿石一齊煲嘅時候咧，佢種水咧就會有一種咧好似山水嘅一種味道。我話咁山水嘅味道，我哋呢度即係我屋企附近就有山啦。我哋揸車上去。唔使五分鐘就攞到山水㗎喇喎，我仲知道嗰啲山水嗰啲位置添，咁使乜咁煩要買幾個石呢？唉，你唔知㗎啦，咁樣即係當然當我細路啦。咁我當然 你仲當係細路， 即係其實係啦，因為佢 喺佢眼中 係咁就，然後就發現呢一個咁嘅情況其實好普遍。嗱，飲茶嘅有啦，跟住然後有啲你話煲飯㗎喎，有啲係擺幾個石落去煲飯㗎喎， 真㗎。 係啊，有啲話呢飯煲飯都得㗎喎，就將嗰啲米呢就會索咗嗰個石嗰啲精華。咁呢你嗰啲就會吸收到嗰個石散發出嚟嗰啲即係微量元素啦咁樣。 即係唔係嗰啲。 聽講話嗰啲石都係唔平嘅。 即係唔係話嗰啲之前話煎牛扒呢擺喺嚿石上面冇咁容易凍㗎嘛，唔係嗰個理論。 唔係嗰個理論嚟嘅，係一啲。 嗰啲係火山石。 是特別的一啲礦石 執咗啦，間嘢喺銅鑼灣噶嘛，之前 我唯一聽過用石頭就係、譬如即係啲整熱食物裏面，即係牛扒就話整等佢可以熱得耐啲啦。 火山石啊嘛，好耐。 另外咧就係話即係譬如食嗰啲喺日本食嗰啲煎麵咧，嗰啲湯咧，佢就話你食食下啲湯凍咗咧，佢就係擺翻嚿熱石頭落去，就令到佢滾翻咁，即係純粹係個温度上面嘅啫。咁但係今次 燒到紅曬抌落去噶嘛。 係啦，但係就唔係話有啲乜嘢好處，只不過係。即係其實幫你熱翻嗰個 質，依家唔係喎，有壞處嘅。但係不過咧，佢依家就話， 其實好多石頭咧都好多重金屬嘅， 係咯 嚇，因為佢都唔知裡面有啲咩礦，甚至好輻射啊。點知咧，周山執啲石咧，其實有時有啲石咧本身係有 uranium 噶嘛。 係， 你有時嗰啲礦嗰度咧攞出嚟嗰啲石咧，我都儲咗好多噶。 哦， 咁你拎個街嘅 counter 掃下咧，有啲都有輻射嘅，所以唔好拎話諗住拎住嚿石咧，整條鏈咧陀住佢啊。其實挽下手咧，你中嗰啲輻射。嗱，咁雖然好少，咁但係都無謂啊，呢啲無謂。 我嗰時記得我一次試過行山咧，喺外國，跟住佢就有啲介紹翻啲歷史啦，就話呢度曾經咧就係好多奴仔仔度開礦嘅時候咧，就係會孭住啲石頭周圍行咁樣，覺得嗰啲石。石头咧好靓，咧有啲，尤其是落咗啲阳光好猛噶嘛，咁 样 照落去咧，系啦就反光咁样，就觉得哇好靓啊啲石头。 你知旧时咧嗰、那个即系喺中环嗰啲古建筑物咧，啲政府嗰啲咧，咩立法会啊嗰啲咁样咧，你知唔知嗰啲石头？有好多氡氣， 氡氣啊嘛 ，radon 好多輻射噶。 話嗰啲麻石咧，其實本身就有啲氡、 本身有好多。咁你無端端抌嚿石落去，我嚟煲嘅咁，自己諗下啦。嗱，咁但係今次呢個咧，又話有啲石可以有負離子啊、遠紅外線啊，咁、又係消炎殺菌啊、分解氯氣呢啲咁嘅神奇功效，咩石啊？ 佢話係呢個神奇功效嘅石就係、一啲托馬林石啊。 你有冇查過托馬林係咩啊？唔知啦， 福爾馬林我聽過。 唔係啊，托馬林係 tourmaline 啊。tourmaline 咧其實就另外個名叫電氣石。咁有啲咧就係將佢整得靚靚地咧，就做飾物嘅。係 啊，見到佢哋都有買呢啲手鏈咁 樣嘅。啊，佢嗰啲好差，我有睇到。係。即係你可以整到好似綠寶啊咁樣嘅綠寶石啊。 哦。 你上網查下咧 ，tourmaline 咧，佢都可以整到好靚嘅。咁所以呢啲石咧，我就冇買翻嚟，因為我就拎嚿俾你睇下。 哦， 係有得賣嘅。 因為你孔雀石綠，你攞個俾我睇。 係啊，我好多嘢都有，但係 tourmaline 就冇買到。 哦， 你有即係睇下自己個存貨究竟有冇呢啲石頭？ 我有 check 過有冇，如果有我帶嚟啦，不過冇。嗱喺呢個屋村嗰個師傅啦，嗰、那個老師係嘛？ 嗯， 係咪叫佢做老？佢咪叫 老師？ 佢話自己老師啊。 阿老師咧，佢買嗰啲咧就係、是、最 cheap 嗰啲咯。 系咯， 即其实有几蚊粒嘅，佢嗰啲系几蚊粒， 佢卖到都 靓嗰啲咧，都几万蚊粒噶， 系， 吓、啊、可以当，因为佢系 semi precious 当。 嗱，佢讲到呢啲石好似即系好似万能咁，因为有啲用家又话我嚟蒸鱼特别甜啊，又话如果肠胃唔好嘅话咧，放呢啲石喺肚里边咧，即系唔系里边啦，个肚上面咧又会好咗咁 样。嗱、啊，我系谂到啦，伤一粒咁嘅嘢喺肚子度，一定能医百病啊嘛。 哦，系、 哦，上粒靓靓地嘅， 上粒 啱我塞住个肚脐啊，一路发放， 好靓、 啊，因为经过你个肚脐咧，就 是、 有个脐带啊嘛，你嗰个脐带咧，其实就 系 入到你嘅深处啊嘛，咁佢嗰啲正能量嘅嘢咧，就会经过你嘅脐带咧，就会输送到你体内面每一个角落。嗱，呢啲咪就系坤人嘅咯，呢咁嘅讲法， 上一粒磁石啊，真系咗嚟嘅， 嗯， 肚脐嘅石啊， 嗯， 上咗落去。有啲人啲好深嗰啲陶瓷咧，多年唔洗之後咧、嗯，就有啲陶瓷石，就係嗰啲好似啲耳屎咁樣。 因為好多人心目中陶瓷真係一個好神聖嘅地方嚟，因為細個嗰時媽咪會話唔好洗個陶瓷，因為你一洗就會肚痛噶啦，咁樣即係喺個 fragile 嘅地方嚟噶嘛，你需要好好咁樣保養佢噶嘛。 係有啲我聽講以前有個有一位朋友咧就因為多年冇洗個陶瓷啊，後來因為陶瓷非常之痕癢，醫生鉗咗一嚿嗰啲。唔知咩嚟，或者啲老泥嚟啊！但系佢差咗好大嚿啦，咁咗呢啲就會出現啲問題。不過嗱，即係有時候聽到呢啲無端端話俾你聽，如果你覺得嗰個價錢好奇怪嗰啲咧，你的確真係需要去打醒十二分精神啊！如果無端端就因為咁咧，即係破財啊，好唔抵。 因為其實今日都講唔曬咁多。 最慘你走去 check 翻啊嘛，香港人最中意去邊度 check 咧？淘寶咯。 系啲價錢即刻哇，點解爭咁遠嘅咧？ 跟住然後自己就喺度抌。其實有時候有啲嘢貴平呢啲物無行跡係嘛？喺個市場裏邊話俾你聽，究竟佢係咪值唔值錢嘅？不過你最後翻喺個市場發現原來可以好平嘅，咁就幾麻煩，幾無謂咧。同埋有時候有啲嘢食完之後又真係未必咁有益。可能仲係因為帶嚟輻射咁樣，咁係咪就係對健康 有啲係有啲甚至係對健康，你以為有益，點知反而係害咗嘅另一個方向嘅，咁就最慘啦。 所以話咧，即係其實有時我哋嘅生活上面咧，而家都市人咧減少一啲咧，嗰、那個生活咧就會係美好。好，轉頭翻嚟咧，繼續同大家飲翻杯杏林茶。 內外見美，杏林茶。 好，翻返我哋杏林茶時間，咁新嘅環節啊，浪開見尾杏林茶。 嗯， 咁啊，講翻一啲關於皮膚上面嘅問題咧。 係，因為皮膚我哋身體最大嘅一個器官嚟噶嘛，其實。 冇錯啦，咁但係好多人時候咧，尤其係皮膚上面面咧，咁啊成日都擺好多嘢上去啦。 嗯。 藍色少啲嘅，不過依家啲藍色都開始多。 係啊，都冇分噶啦，而家。 其實好多男士都有好多即係化妝嘅情況。 嗯。 甚至我都見到有啲同事都化妝。 嗯， 哎，打底嘅， 系啊， 冚嗰个， 精神啲啊嘛，即系其实除咗出于尊重，都系化妆咁样。 唔好讲嘅， 系 冚冚啊咁啊，即系话有啲，即系有啲疮疮啊、痘痘啊嗰啲咁样，即系我哋呢啲有痘痘嗰啲。 系咪大师级嘅先？ 唔系，大师系冇咯，佢咁鬼早起身， 嗯， 系嘛，日日咁样咧，即系朝头早咁早都见到佢， 嗯， 睇嚟佢都系。要化妝繁絕啊， 係， 同埋佢做舞台劇，佢先化妝嘅嘢， 嗯， 係咪？咁大部分嘅情況裏面咧，我哋見到咧，即係有啲男仔而家咧都化妝，但係佢都啲粉都幾勁嘅，有時候。 係。 嗰陣時候都話，哇！其實佢本身都有啲好多好白㗎，佢仲打啲粉底喺度。 係啊，咁其實我哋即係平時日常上面啊，即係塊面已經需要面對好多生活環境上嘅一啲問題，即係我哋自己啦，就可能又都譬如搭車咁樣，咁有一啲空氣污染上面嘅問題啦，咁亦都有本身一啲可能細胞嘅代謝，有啲細胞係需要去，即係可能佢細胞死咗嘅，咁你就要需要即係換啲新嘅細胞啦。咁另外亦都因為譬如出油啊等等，跟住亦都有尘啊，有啲平时空气里面嘅细菌啊等等，咁你都要需要清理佢噶啦。咁如果再加埋你再加啲其他化妆品上去嘅话咧，咁其实你朝头早夜晚嘅话都需要清理下你皮肤，因为平时譬如冲凉咁样，你都系会清理自己啲身体嘅皮肤咁样噶嘛。 係啊，咁所以咧就因為咁咧就即係我哋平時需要去清潔啦。 嗯。 咁但係清潔得乾唔乾唔乾淨咧有問題。 係啦，因為有時明知道即係化妝咁，夜晚都要洗下佢嘅，尤其是而家啲化妝品好多時候都標榜話防油，跟住又好即係唔會甩咁樣，即係防水防油咁樣。咁 呢個即係我同醫生都完全唔係好似紅書先知。即係我哋真係唔係好知嗰啲嘢呢，又防呢樣防嗰樣。 因為有時你話會身體即係可能自己皮膚會出油咁樣，跟住又驚有時你總會接觸到啲水分，因為你流眼水呀，或者有啲人甚至玩啲水上活動嘅，而家啲化妝品真係犀利到話你落水玩水上活動都唔會甩咁樣㗎嘛。咁即係你唔會話化咗妝然之後譬如去玩乜薄咁樣成個妝歪曬就唔好啦。 你嗰太陽油。 我啲太陽油成日塞曬啲毛囊。所以而家都唔搽。擦在手 你嗰啲係直情白色曬㗎嘛。 我擦在手囉。 咁你塊面呢 戴帽囉。 咁但係明知道即係呢啲擺咁多化妝品上面，咁其實用水洗都唔洗，你去擺明防即係話明防水，咁你用水應該洗唔甩㗎啦。咁你都知夜晚黑嘅時候最好都係抹返甩佢哋啦，洗返甩佢哋啦，用啲產品咁樣。咁但係呢 唔洗有冇咩情況？ 係啦，有時你真係好攰，你到夜晚黑嘅時候你已經做咗成日嘢啦，覺得好攰，或者有時出去玩完你飲多幾杯，其實返到屋企已經冇曬鬥志㗎啦，即刻想瞓覺㗎啦。 之前好似你去人哋啲婚禮咁樣化到隻雀咁樣咧， 係啊， 咁 即係當時就興奮啦，咁但係翻到屋企嘅時候， 好攰啦嘛，散曬， 就好似已經乜都要熄機啦。見到張床就好有好大，又即刻想瞓覺咁樣噶嘛。咁但係如果係唔洗得啲化妝品嘅話，有啲咩問題咧？咁其實呢個唔止我一個嘅問題嘅，外國都做過調查咧，其實有三分一嘅女士咧都承認咧，佢哋每個禮拜最少都有兩次咧係。化次妝咁樣唔覺意瞓著咗嘅。 哦，咁嗰啲外國啲洋樓係特別，即係其實特別唔衛生嘅，佢哋好多情況就 係咁， 即係佢衛生情況同我哋香港人有啲唔同嘅。即係當你同佢做咗同學之後，你就發現哇，咁樣嘅，即係都幾粗生嘅。 係，但係如果長期都偷懶唔洗面或者唔落妝咁樣，咁會點咧？其實之前都有外國嘅專欄作家咧揾佢自己做白老鼠嘅，咁得出嚟結果咧都幾驚人啊！ 喂，咁你要即係同人大家分享下。 係啦，佢嘅計劃係點嘅咧？咁首先咧，佢就唔係一晚唔落妝，佢就試下挑戰自己啦。一個月都係唔落妝咁樣瞓覺咁樣，因為啲人話冇事嘅，唔落妝即係 OK 嘅咁樣。 你講係一個月唔落妝咧，咁佢第二日使唔使化㗎？即係補妝。 化佢即係一化完一日妝之後啦，咁就照瞓覺啦。咁第二朝因為佢嘅習慣咧就是、朝頭早起身沖涼嘅，咁沖涼嘅時候都會濕咗塊面，咁就由佢即係沖下塊面咁樣，但係純粹係水沖嘅啫。咁然之後咧就。再加翻啲新鮮嘅化妝品上去，咁又再 補妝 出街咁樣， 即係每日沖涼 啊， 咁跟住沖完涼就再補妝。 係啦，咁除呢樣嘢，即係除咗喺實驗開始之前咧，除咗佢想知道自己一個月落嚟個感覺係點之外咧，為咗得到一啲你客觀啲嘅一啲數據咧，佢亦都去咗即係用一啲 3D 嘅 imaging 嘅方法啦，就去做啲皮膚分析，咁就包括佢面部嘅色素啊、血管情況啊、毛孔大細嘅皺紋情況啊，同埋佢兩邊雙頰啊同埋額頭嘅一啲濕潤嘅情況咧，咁就記錄低先，咁就因為。佢都好偉大，佢為咗做呢一個實驗咧，都講出自己嘅歲數，就話自己40歲，咁就做攞咗個百分比，就係、是、佢本身開始實驗之前。 咁老？ 你睇啲相係嘛？ 即係算幾後生？ 係，佢就真係開始呢個實驗之前咧，就知道自己究竟喺同一個歲數裏面佢屬於咩百分比咧，身皮膚嘅狀況咁樣塊面，咁然之後就開始個實驗啦。咁佢每日咧都會搽粉底啦，搽眼睫毛液啦，亦都會搽唇彩咁樣嘅。 嗰度幾多嘢嘅喎？ 係啦， 算唔算多咧？紅書佢呢種情況？ 正常啦，我估正常啦。 你要唔要做咁多咧？ 我谂呢个基本嘅呢几样嘢都算系。 即系我见平时一早见到你已经做咗呢啲嘢噶。 系啊，系咪唔觉啊？ 我真系唔 觉。我手势比较差嘅，咁讲真就。 即系 sorry 嘅。你唔系日日化嘅。 有时甩咗咯。 系，佢系日日化嘅。 佢嗰种淡妆。 我唔知啊，因为我啲手势咧，有阵时啲人又话你做咩化妆啊？有時啲人就做咩唔化妝啊咁樣，因為啲人話我 係 即係如果我化妝嘅時候，因為啲人話我唔化妝，你做咩唔化妝？因為啲人話我化妝咯咁樣。咁但係其實我日做嘅都一樣嘅，但係唔知點解得出嚟嘅回應係唔同 嘅。嗯，係啦，咁啊好啦，咁講翻嗰位女士嘅情況點？ 係啦，咁結果咧，佢就發現咧，一路落嚟咧，佢其實感覺上咧就唔係幾好嘅。咁但係亦都仲有一個問題，就係整污糟曬佢自己啲床鋪 套咧，因為佢唔落妝啊嘛，咁就引曬啲印喺啲枕頭套嗰啲上面啦。咁啊，都係個衞生上面嘅問題啦。 成個枕頭都係啲嘴紅唇膏人。 係啦，咁漸漸咧，佢就覺得自己塊面咧，如果譬如用放大鏡望，因為佢覺得唔舒服嘛，就見到一嚿一嚿啊，粒粒突突咁樣，有啲甩皮嘅情況啊，即係佢形容咧就好似一啲裝修手勢做得唔好嘅一啲牆啊。自己塊面變 成，咁好多時候形容女士塊面都似批檔嘅， 咁另外咧，佢又發現佢啲眼睫毛又黐埋一嚿啊，咁樣嘅好似有啲即係一嚿嚿嘅嘢喺上面啊。咁啲朋友亦都佢講問佢，因為你個樣好似好攰咁樣，咁我諗呢啲係比較客氣啲嘅講法啦。咁結果一個月之後咧，佢再翻去睇一啲即係客觀嘅評估啦。咁結果咧就發現咧，佢啲皮膚嘅 texture 咧就大約就差咗10% 喺一個月裡面。咁另外咧亦都好乾燥啦，咁濕潤情況咧亦都係下降咗嘅。咁加加埋埋咧，佢就話咧其實等於咧，即係如果計翻佢皮膚嘅狀況啦，係老咗差唔多10年咁樣嘅喎。 哇！就係落妝啫喎，就搞成咁樣喎。唉，諗起都覺得都幾可怕。 咁不過咧，即係好彩佢話佢做呢個實驗咧，雖然好大犧牲咁，但係因為即係其實得一個月嘅時間啦，咁都仲可以補救嘅。咁但係如果長期係咁嘅話咧，就可能有啲長遠啲嘅後果啦。 亡羊補牢啦，即係今晚化完妝嘅朋友咧，就記住徹底落翻你自己嗰個妝啦。好啦，咁我哋今晚哼冧差時間有啲差唔多，聽晚同樣時間繼續啦，拜拜。 健康無價，每日一杯杏林茶。